好啊，就系、是、所谓嘅回归20周年嘅前一日啊，系啦。咁啊，我系 Edith 啦，今日又同大家去睇翻咧，成个星期可以发生咗啲咩嘢事。咁其实就呢、這个星期都冇乜好讲噶啦。主要都是講翻啊，習近平咧嚟香港就君臨天下。佢呢、這個君臨天下好好笑啊！佢咧呢四隻字咧係直情喺《東方日報》咧嘅頭版，即係好似好唔知醜嘅感覺啊！咁就佢嘅行程係點咧？或者我哋先睇第一條片睇下 Now 即係點樣講啦。 國家主席習近平咧星期四開始就會展開1年3日嘅訪港行程。 領導人每次訪港都想一展親民風範，但警方在習近平下榻的酒店附近已經作了海陸空嚴密布防，附近亦都被水馬包圍了。 重重保安之下，普通市民想看看習近平的風采可以說是不可能的。我們聽聞今次的親民 show 就會改由習近平的夫人彭麗媛擔大旗。 過往領導人訪港就算太太隨行都只是會做跟得夫人，但習近平今次訪港他和太太的部分行程就會分開，彭麗媛會負責落區探訪小朋友和長者。 我們聽聞彭麗媛將會訪問一間幼稚園，其實學校一早都叮囑了家長的，這幾天要幫這些小孩穿得整齊一點的校服，暗示有些貴賓到訪，亦都和小朋友準備了一些活動，到時就可以和彭麗媛有些互動。抱完小朋友之後，彭麗媛亦都會到訪老人院和老人家聊聊天，一展第一夫人的親和力。 本身是歌唱家的彭麗媛，每次外訪她的衣着品味都是鏡頭的焦點。今次到訪香港，國家第一夫人必定會遇上香港第一夫人唐青兒。兩個人的衣着打扮是怎樣，以及她們的言行舉止，網民和 KOL 又可以品評一番。 以往領導人訪港的時候都會落地親民的，譬如國家前主席胡錦濤2007年訪港的時候就去過體院和後生運動員打乒乓球。不過2011年總理李克強去到這個麗港城家訪的時候就遇上居民示威，去港大出席儀式亦都鬧出了風波。之後第二年胡錦濤訪港的時候就沒有再做家訪了，只是去了啟德視察未有人住的公屋地盤。 我們聽聞今次習近平訪港就會安排和青少年交流，地点是少年警讯中心在八乡的，地点的隔绝一些，亲民都是要安全系数放到最高。 是啦，咁 now 头先讲到咧，就话今日习近平嘅行程咧就会去到呢个少年警讯中心嗰度，所谓同嗰啲青少年交流。咁啊，当然啦，大家都会知嘅咧，就系佢嗰啲保安好严密啊，所有小朋友都系精心挑选啊，咁样咁亦都系非常之远喺八乡嗰度。咁我见到系非常之晒啊吓。咁佢去完阅兵之后咧，就去呢个少年警讯中心啦，然后咧就今日晏晝咧，佢咧就會接見啲商界，咁所以咧就同咗啊李嘉誠啊等等嗰啲大地產商去做一個會面啦。啱啱頭先咧就有個新聞就話啦，習近平咧就同李嘉誠握手握足13秒咁啊，咁啊佢哋非常之老友鬼鬼啦。咁之後今晚咧就會去一個會展嗰度咧就出席一個叫做文藝晚宴嘅東東嘅。不是文藝晚宴，文藝晚會，佢有兩日嘅，一個咧就一日就係晚宴，一日就係晚會，係啊。咁佢咧呢個晚會咧就嗰個保安係非常嚴密嘅。我記得我上次都講過咧，佢嗰個保安嚴密到咧就所有人咧就只可以入，冇得唔係只可有你入咗去，你出翻嚟係得嘅，但係你冇得再入翻去嘅。所有工作人員啊、guest 啊，全部都係咁安排噶啦。咁佢所謂嘅晚會咧，就有一個看頭嘅，本身就話說咧，本身咧就有機會啊，習近平咧就會同嗰啲泛民咧做一個見面嘅。咁上次咧，其實上個禮拜已經有開始有吹風噶啦，咁就01開始講先啦，就話咧有個幾個嘅方案啦，一個係叫做9人方案，一個13人方案，同埋一個16人方案，咁就話啊，睇下會見幾多個泛民啊咁樣嘅。結果咧就好明顯啦，咁啊冇一件事噶啦，咁點解會冇咗件事咧？咁我覺得咧就一嚟咧就我之前都上次都講過，就好多人想查和呢件事嘅，咁好多人都覺得就唔想即係習近平可以見到泛民啦，咁可能同時間咧即係唔同嘅原因啦，懷疑可能係即係啲泛民咧好似都做漏咗啲嘢。咁話說咧就本身呢個晚會咧就即係話就話見泛民啦，咁其實咧所謂見泛民都有兩種方式嘅，一種方式咧就係真係好似好高規格嗰種。 有冇有好高規格？譬如好似之前當張德江咁樣咧，咁就可能係有一班人咧就就即係可能有一個時段，可能有十零廿分鐘咁樣咧，就會係即係喺一個大家都即係聚集嘅空間裏面咧，就騰空啲位出嚟，就俾阿張德江同埋泛民咧嘅啲代表咧就坐埋一齊咧就傾偈咁嘅。咁亦都咧有另一個方案就係話咧所謂嘅見咧就唔係真係見嘅，純粹係咧即係泛民同阿習近平係處於同一個空間嘅啫。咁所謂令到啲泛民咧就好似做到一個佈景板咁樣啊，咁即係好似話喂出席同一個空間裏面出現咧，就代表係即係同好似係一個會面或者見面啦咁。咁即係總之啦，去到最後咧就已經冇咗我頭先講嘅第一個方案，就話真係會坐喺度傾偈嘅呢件事噶啦。咁啊，只係剩翻呢一個咧就做佈景板或者即係同習近平處於同一個空間嘅呢個方案嘅啫。咁究竟咧就啲泛民會唔會遞信或者係即係做啲抗議嘅行為咧？咁話說就好似可能有嘅，但係又冇人曾經講過嘅，咁所以呢件事又非常之即係好撲朔迷離啦。咁習近平你話其實我覺得佢可能一開始咧就真係想見啲泛民嘅，咁但係去到後嚟點解會冇即係冇咗呢件事咧咁樣？咁係啲泛民咧有啲人咧就講過。就話咧，其實而家咧，好似話真係會出席晚會裏邊咧，可能會即係可能會同會睇下表演啊嗰啲人咧，其實唔係好多嘅咋，好似民主黨就得兩個好似係得高佬啦，係咯，同埋鄺俊宇好似都有，同埋好似得唔止兩個，好似仲有其他嘅。咁但係咧就有幾個咧就冇唔出席嘅。咁啊，公民黨就更加少，公民黨好似係只係得一個人一個立法會議員會出席嘅啫。咁其他嗰啲就未知啦。咁點解會咁少人咧？咁有説咧就話佢哋就覺得呢個冇乜代表性啦，又唔係要同呢啲領導人會面或者去表達意見咧，咁所以就冇乜用，咁不如唔好去啦。咁呢個當然係一個原因咧。咁第二個原因好笑啲嘅，就話説咧就可能係一個即係甩碌嚟嘅咁。點解咧？聽聞咧就話其實咧本身呢個安檢我講到就即係我先講過啦，好嚴嘅。咁就算工作人員咧都講緊係要喺至少幾個月之前咧已經要交曬所有全名啊嗰啲咧，就俾曬中聯辦嗰度咧做一個 screening 噶啦。咁啊 check 曬你家底啊，即係你 check 曬三世書咁樣咧，咁就睇下你究竟有冇反過共嘅。咁你冇反過共先俾你入去即係個晚會裏面做工作人員嘅啫。咁諗下工作人員都有。尤其是這樣，咁立法會議員就更加啦。咁就好早之前咧，已經要嗰啲政黨咧就交嗰啲立法會議員會出席嘅相啦、名啦，即係嗰啲所有填表啊、資料啊嗰啲嘢。咁就有時啲人咧就即係忙得滯咧就。冇一件事啊，咁即係好正常。譬如話你講緊係三五個月前咧，叫你俾即係為咗一個活動咧，一個幾個月後嘅活動咧，去交一啲資料咁出嚟。咁其實有時候你放低咗一邊，你就冇咗件事，諗住啊遲啲補翻都得啦。咁點知咧係唔得嘅，係啦，點知係唔可以補翻嘅。咁你冇交咧就冇你份噶啦。咁結果咧就好似連阿謝偉俊都中咗招啊。咁啊結果謝偉俊都冇咗個請柬，咁啊連謝偉俊都冇得入場。咁所以有啲泛民都叫做咧就冇得入去啦。咁啊，去到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啦，就呢個咧，灣仔就封到天昏地暗啦。頭先撈都有講嘅嗰條片。近年啊，佢哋咧就好勇敢咁样咧，就谂咗条好桥咧，就入咗去呢个金紫荆广场嗰度咧，就即系叫做占领咗个金紫荆啦。咁我嗰日咧见到哇，又拘捕又成咧，咁我就好想走去声援嘅。咁啱我喺附近，点知咧？咁你知道咧，其实要入去就好困难嘅。咁成个会展咧，基本上咧，我每去到一个入口咧，都至少有。二三十個警察喺度嘅，真係少，即係冇二三十個都冇嘅，一定至少有二十個警察喺每一個入口啊。咁然後咧就好似戒嚴咁啊，全街咧都係咧 堆堆咧警察喺度巡邏，仲要唔係兩個兩個嗰只喎，係講緊咧係廿個廿個嗰只喎。然後咧仲得人驚嘅咧就係咧又成日耐唔耐咧有兩個咧好似孖必行緊嘅一啲講普通話嘅便衣嘅人咁樣。都是大大隻隻咁樣，有點知有邊可能咁多嘅咧？咁咁佢哋就已經係封曬成個灣仔嘅，即係所有你入得去，即係可以接觸到會展同埋呢一個即係可以去到通往呢個金紫荊廣場嘅所有路咧，基本上都全部封曬，封得好交關。咁我咧就本身諗住可唔可以有啲嘢位攝入去啊，影個即係影下或者去 fix 聲門口好啊。咁我就由呢一個會展咧一度行咧，就行到去。中環啊，都冇一個位咧，係可以喺海濱嗰邊咧就可以兜翻入去啊！好誇張啊，真係咁，所以咧就即係呢個習總話係君臨天下就冇錯，真係好似咧就所有去每。擠塞啦，好多人都喺度即係嘈咁樣，咁啊。我覺得幾樣嘢啦，其實呢、這、一個即係成個咧集總訪港咧，咁我覺得即係如果你講話啲咩意義啊嗰啲咧，就其實即係冇乜嘅咁，即係你啱啱集總訪港有咩意義咧嚇？回歸廿週年有咩意義？唔知啦咁。咁反而我覺得咧，如果俾我講咧，我就會講多啲咧，即係我所知嘅一啲。花絮啦，係啦，或者係即係有一啲新聞見到嘅嘢係咪咁嘅咧咁樣？咁啊見到啊龍蝦咧就即係呢幾日咧就出現嗰個機率好頻繁啦，咁啊有好多甩碌又好笑嘅嘢。咁我見到蘋果有條片咧就講佢著衫啊，笑到我碌地啊！咁我覺得可以俾大家睇下先啊。咁我哋睇一睇龍蝦嗰條片啊。 睡衣型雜種龍蝦想搶麗媛。镜，你以为你企喺最左边我就睇唔到你噶啦咩？系冇用嘅，皆因你依身迷人 Pink Lady 嘅打扮，就好似漆黑中嘅萤火虫一样，咁鲜明，咁出众，系咪想抢丽媛镜先？话说习总同丽媛星期四晚去礼宾府梁特搞嘅家宴，丽媛身穿啡色刺绣旗袍配同色系披肩，感觉都几大方高贵。但是身为香港第一夫人的龙虾就穿了一套睡衣出来。睡衣型集 好啦，今日翻嚟啦，咁啊，我因为条片比较长啊嘛，就迟啲翻屋企，即系大家同咗睇下，咁啊有 call 翻咧，之前龙虾咧着嗰啲红色衫啊、绿色衫啊、啡色衫啊，哇，真系个时装灾难，非常好笑。我前几日见到，哇，佢竟然可以着成套嗰套即系粉红色嘅浅粉红衫，真系不得了啊！究竟佢咩谂紧啲咩嘅咧？咁样咁啊，最好笑咧就即系除咗龙虾。着衫好笑之外咧，咁其實佢有個 comparison 嘅，即係好持平咁樣去講嘅話咧，彭麗媛係真係著得幾好睇嘅啲衫，即係當然啦，我覺得佢係比較高貴嘅感覺，即係至少你會覺得啊係好正路嘅，好正常嘅，係令人哋睇落去咧係舒服嘅感覺先啦。咁啊林鄭咧就其實林鄭著衫咧就不嬲都唔算好差嘅，即係好老實講，即係你會覺得都係普通啦咁樣。咁佢今次著嗰件衫咧，啲人就形容佢做呢個幻彩永香江。咁我覺得其實佢又唔需要著呢啲衫嘅，即係如果你要喜慶啲嘅，或者你可能著啲鮮色啲嘅，或者其實都冇乜問題。咁至於點解佢要著一件咧，有啲好似銀銀地又要靚靚地好古怪嘅衫啦，咁好似太空衣咁樣。不過算啦，呢啲好笑。咁啊，龍蝦咧就佢啊同阿689咧，即係梁振英咧，就喺呢幾日咧就會一直去。即係唔同嘅行程啦，包括其實第一晚咧，習近平嚟到香港嘅時候咧，第一晚咧就係首先就去禮賓府嘅，咁就同即係689佢哋咧就有一個即係個聚餐啦，咁即係同啲特首有一個聚餐，咁然後咧就 咁啊聚餐，咁當然啦，嗰日咧佢要去即係阿六八九同埋阿龍蝦咧就要去接機嘅時候咧，咁就有件甩碌嘅事，咁我知道大家應該喺啲上網見過啦，就係無啦啦咧，阿梁振英同埋阿龍蝦一齊就上去嗰架飛機嗰度咧就去接阿習近平咁樣，咁然後咧點知咧佢入咗去個機艙唔夠40秒咧，30多秒咧就已經出翻嚟啦，咁啊急急腳就走咗啦，咁好笑，啲人就話做乜嘢咧咁樣，咁啊後屘今日立場咧就有一單新聞出咗嚟啦，咁就話。啊、原來咧就呢個六八九啊，同埋呢個龍蝦咧，就因為好唔識嗰啲大體，即係好唔識嗰啲禮節啊。咁本身咧就安排咗一個時間咧，佢就叫佢哋咧就上機去迎接個習近平。點知佢哋咧提早上，咁啊結果咧就即係唔合唔即係唔喺個 schedule 裏邊啦，就唔合乎大家諗即係嗰個方案啦。咁於是咧就好快就俾人趕咗落機啦。咁嗰、那個即係所謂習近平的一個大內總管就叫栗戰書，咁栗戰書咧就因為呢樣嘢咧就好鬼憤怒，即係好嬲啊，激嬲咗佢。咁啊當然仲有另外一樣嘢嘅，咁啊激嬲栗戰書嘅另外一件事咧就話咧佢聽即係佢知道咧就有啲記者咧就喺即係習近平落機嘅時候咧，咁啊講咗一番話啦，講完話之後咧就有個 cable 嘅記者咧就大嗌就話。咩時候釋放劉曉波啊？係啦，咁然後咧就習近平咧就不發一言咧，咁就離去啦咁。咁或者我哋睇一睇嗰條片先啊，係啦，咁咧就有一條片咧，就係呢個 K 寶嘅記者咧就大嗌叫習近平咧，好唔好釋放劉曉波？幾時釋放劉曉波？張圖啦，咁然後咧就有一條片咧，就係啦，之前 K 寶嘅記者，就問可唔可以釋放劉曉波嘅？ 喜事，又話今次嚟香港有三個目的：一係祝福香港特區，二係體現支持，最後就係要展望未來。 謝謝大家，謝謝。 講咗幾分鐘咁快走啊？ 什麼時候釋放劉曉波？主席。 係啦，咁啊呢條片咧就即係可以睇得到嗰個情況咧，就習近平講完嘢之後咧，咁有個記者就大嗌啦，就話什麼時候釋放劉曉波咁啊，咁然後咧就習近平就走咗咁，咁啊但係咧就好似咧就即係有啲人就會講到就話啊係呢個記者都幾有風骨嘅噃，咁樣即係話即係可以 capture 到呢一個 moment 咧，就係習近平咧就離去嘅時候咧就冇回應到呢個問題咁樣，咁但係。聽翻好多嘅記者行家去講嘅時候咧，就呢件事就唔係咁嘅。咁啊，話説其實嗰個咧距離啊，即係習近平同記者嘅距離咧，就遠得好交慣，即係嗰種遠係講緊你話喺機場嗰啲停機坪嗰度本身已經好嘈噶啦，咁嘈得嚟咧，仲要係即係佢哋安檢嘅原因咧，就將啲記者咧擺到非常非常厚嘅，咁就中間咧隔到即係好可能係冇雷公咁遠嘅，咁所以咧其實你無論點大嗌咧，基本上都聽唔到嘅嗰個位，咁即係本身已經有啲噪音，咁所以咧 K 寶嗰個記者大嗌嘅時候咧，基本上咧就只係得後邊嗰班記者同埋攝影咧就聽到，即係同埋佢可以因為佢嗰啲聲咧就錄到。但習近平在前面就聽不到的，咁就亦都好多記者都知道係聽唔到嘅咁，咁啊究竟係唔係咧？咁我唔知啦。咁但係好多記者都係咁講嘅，即係當時喺現場嗰啲。咁所以咧就即係話習近平係咪話唔回應呢個問題咧？咁就可能難講啲啦。咁當然啦，如果俾著佢啊，真係聽到佢都唔回應啦。咁或者咁，但係即係嗰件事咧就可以話個花絮咧就話究竟即係係咪咁咧？不過咧，無論如何咧就呢、这個即係呢一個大記者大嗌咧，就令到即係所有嗰啲咧即係中聯辦已經本身喺度安排緊件事發生嘅人咧，就好唔開心啦。咁特別係呢個栗戰書咧，就因為呢一個記者大嗌呢條問題咧，所以就非常之不滿啊。咁就不斷咁怪罪緊一啲即係香港嗰邊嘅安排嘅人啊。咁系啦，咁其实呢啲都系一啲小事啦、花絮啦。反而咧，如果你问我咧，即系话成件即系呢一个习近平咧去访港啊，然后即系七一咧就回归20周年咧，有啲乜嘢系我近排见到系会令到你嗰下会好挞着、好猛嘅咧？咁我觉得。就得一件事嘅啫，就係、是、咧有一堆咧涼粉咧就無啦啦俾人頒咗大紫荊， 金紫荊啊，你噏得出嗰啲咩銀紫荊、銅紫荊啊，全部都有涼粉粉啦。呢個係一啦。第二咧就係、是、有一堆人咧就喺嗰、那個太平紳士嘅被班就太平紳士嗰個咧名單上面出現。咁令我最有感覺亦都最憤怒嘅一個人名咧，就叫做袁志偉。咁啊，袁志偉就係咧無線新聞部嘅呢、這個，佢已經唔係總監咁簡單，已經係助理總經理啊！即係講緊咧，已經係即係可能李保安之下有幾個助理總經理，咁佢係其中一個。哇！即係佢已經咧係可以做新聞咧，做到咧可以俾呢、這個咧。即係呢個政府班做太平紳士啊嘛，咁好明顯咧就係咧慰勞緊佢咧呢一幾年來咧不斷咁樣護主嘅一啲功勞啦咁。咁有咩人咧拎到呢個金呢、這個大紫荊咧？咁啊包括咗除咗係一啲咧係啦。啊！呢、這個咧就啊呢、這個或者我講講先說說，呢、這個咧就講緊太平紳士嗰個委任啊！呢、這個咧係就即係講緊話而家袁志偉拎呢個太平紳士啦。咁究竟太平紳士係做啲乜嘢，同埋點解佢會拎到太平紳士咧？咁？咁啊，原來拎太平紳士咧就有兩個條件嘅啫。你而家望住熒幕上面咧有一 A 同埋一 B 咧就係啦。咁就咧有啲乜嘢條件咧做太平紳士？一係就擔任公職，而且行政長官認為適合同適當嘅人啦。咁咁但袁志偉冇公職噶嘛？袁志偉係私人機構，即係 TVB 係一間私人機構嚟噶嘛？咁所以佢一定唔係一 A 啦。咁第二咧就係一 B 係咩咧？行政長官認為適合及適當的任何其他人啊！咁啊好笑啦，即係話咧呢個太平即係袁志偉是哪個班給他的呢、這個太平紳士行政長官，就除了行政長官之外呢就這個689之外就沒有其他人可以做這件事了。那那行政長官這個689就當然是很感謝這個袁志偉呢，這麼久以來呢就一直去即是這麼衷心護主，令到袁志偉終於呢就可以成為即係呢一個涼即係涼粉同埋呢一個成個中共嘅一條蟲啊嚇！咁啊，佢成日之前咧就猛質問佢嗰啲同事咧，就乜你係即係而家嗰啲警察裏邊肚裏面嗰條蟲咩？你又知佢打人咁？咁而家佢咧就唔使就係叫啲同事做人哋肚裏面條蟲啦，佢自己就已經係一條蟲啦。咁我哋其實可以重温一下咧嗰時候阿袁志偉講嗰啲乜嘢嘢。 係喺開會嘅錄音。 我哋凭乜嘢话个警员将佢拖至暗角，拳打脚踢啊？你系嗰几个警察嘅心里面有条虫，特登拖佢暗角拳打脚踢，凭乜嘢啊？我哋系咪应该写怀疑、涉嫌、相信呢啲咁嘅字眼？ 当时杜教授话：袁志伟如果唔系水平太低，就系想掩饰真相，话唔通睇到梁振英出席行会。要写特首涉嫌出席行会啊！依家判咗罪成啦，教授就话法庭判断就话俾大家听，的确系拳系喺开会嘅录音。 喂，凭 系啦，咁啊可以睇翻头上以前咧，2014年我谂大家都好深印象嘅咧，就系阿袁志伟点样喺嗰、那个即系新闻部嗰度咧，就叫啲人咧去改翻嗰个 VO 啦，即系本身咧就叫拳打脚踢嘅，咁而家你就会加翻啲涉嫌啊。相信啊，即係等等嘅字咧，就希望咧掩飾咗呢啲警察做嘅衰嘢，咁啊好笑咯！即係我覺得，咁當然其實佢又唔係淨係做呢樣嘢，即係話喺雨傘運動去即係做呢啲咁嘅衰嘢，叫啲人改 view 咁簡單啦。其實如果你平時咧有耐唔耐咧去睇呢個八三台嗰、那個即係互動新聞台咧，我諗咧都大家，我諗任何一個人咧都會睇到眼火爆。即係第一樣嘢咧，就點解？袁志偉咧可以咧令可以經常性咧，即係佢係會好有意地咧去播翻一啲咧相關於即係港獨又好啊，即係嗰啲可能令到咧公眾咧較為反感嘅人。嗱，我 know 我 fans 啊，即係譬如話你講緊梁仲恆或者游蕙禎咧，去嗰啲冚國旗啊咩嗰啲嘢咧。咁當然啦，如果你係支持佢嘅，會好多人都覺得啊，佢哋做嘅嘢係啱嘅。咁但係咧。佢其實同時間咧都令到咧呢啲佢哋呢一種咁樣嘅，即係佢哋呢啲行為係令到一啲所謂藍絲咧，係令到或者佢哋普通嗰啲長輩級嘅人咧係好嬲噶嘛。第一，即係可能大家都會明白，或者就算你唔話藍絲咧，即係就算一個普通嘅香港人咧，你見到呢啲又覺得無無畏畏，其實你都會即係引起佢哋會覺得啊，即係點解要咁做咧？咁但係其實。 你不斷咁重播呢啲咁嘅嘢嘅時候咧，你就只不過係即係激化咗成個社會嘅嗰個撕裂嘅啫嘛。咁當時咧，譬如話我舉個例，我前嗰排見到新聞咧，就係咧阿董建華咧，就前嗰排就唔知接受一個訪問咧，就講起港獨嘅。咁跟住咧，佢個畫面咧就一方面咧就左邊咧就 cut 咗即係董建華喺度講緊港獨嘅嘢啦，然後右邊嘅畫面咧就不斷咁播緊梁友咧嗰陣時候咧即係講緊即係冚國旗啊，即係或者係喺宣誓嗰時候發生的事，我覺得即你使不使咁做啊？而且你知道，即無線嘅經常性咧，就好一面倒，即可能會訪問一啲咧係好令，即佢講一啲會令人覺得好猛整嘅嘢。咁不論如何啦，咁袁志偉就其實就一定會步步高升噶啦。咁我唔知道佢之後咧就會唔會可能再可能有一日咧，即係唔好講笑啊！佢你話會唔會咧去變咗做呢一個局長咧？咁真係好難講嘅呢啲嘢。咁聞説就聽説咧，好似咧就袁志偉咧就未必會，即係袁志偉呢一個時候咧就當然未至於要加入呢個政府圈子啦。咁但係咧袁志偉手底下嘅一啲咧猛將咧，咁我唔講名啊，就傳説咧就都會加入呢個林鄭嘅班子裏邊啊，做正座噶嚇。咁啊，估大家估下係邊個啦咁樣。咁啊，講翻轉頭咧，就太平紳士咧，究竟係做即係可以講多一啲啦。咁太平紳士咧，即係阿袁志偉而家俾人頒太平紳士，咁佢究竟可以做啲咩咧？咁啊，其實就都冇乜好做嘅。咁啊，只最有特別三樣嘢啦。咁第一樣嘢咧，佢太平紳士咧係可以探監啊，即係探啲囚犯啊，咁就可以第二樣嘢就可以接一啲囚犯嘅投訴嘅，係啦。咁第三樣嘢咧就係可以做一個監，即係嗰啲叫做監視啊，係啦，監視嘅行為啊，即係譬如話最常見咧就係啲六合彩咧，咁你通常有兩個人咧就要坐喺度睇住六合彩攪珠啦，咁嗰啲人就係做一啲監視嘅角色啦，或者其實甚至乎咧結婚監視咧都可以揾呢啲。太平紳士啊，咁啊當然你就唔會揾呢一個袁志偉去幫你證婚啦，係咪？咁但係咧就仲另一個人咧就俾人班做呢個太平紳士啊，咁嗰個咧就係阿曾俊華啦，咁。咁曾俊華咧就可能最後咧唔知佢和解又好乜都好啦，咁佢就即係總之好似有個安慰獎咁就俾咗阿曾俊華啦。咁仲有一個人啊可以提一下咧，就叫馮偉光咁啊。馮偉光咧就係唯一一個咧最後咧乜都冇。冇獲分啦，冇獲太平紳士啦，乜都冇嘅一個咧涼粉啊嚇。咁啊，除咗阿馮偉光之外咧，仲有咧劉江華都冇即係得到任何嘅獲分。咁但係劉江華咧就繼續會喺個班子裏邊啊，未走噶嘛。咁即係繼續都有機會可以攞啦。咁但係馮偉光就不再有機會啦。咁好，咁講到最後一樣嘢啦，就係呢個咧要賣下廣告先啦。第一樣嘢就係聽日咧就已經係七一。噶啦，系啦，听日星期六咧就七一大游行啦，咁就一定希望咧所有咧听众咧都要去呢个七一嘅游行里边咧就加入啊，咁即系其实回归廿周年咧，我深信咧其实令到好多人都好即系好灰心，或者系觉得好多嘢都做唔到嘅，咁但系咧系咪做唔到就唔做咧？咁就唔得噶嘛，咁你其实一到所有嘢咧都系要继续行，即系所有游行要继续行落去啊，所有嘢都继续做落去咧，你先会见到曙光噶嘛。咁你唔通你希望咧就即係一方面喺度呢個宣揚呢個咧啊習總訪港咧就和平盛世嘅時候咧，咁另外一邊就已經冇曬反對聲音咩？咁唔得噶啦。咁所以咧就所有人咧就聽日七一見啦，著黑衫啊嚇，係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又可以賣下另外一個廣告嘅，咁就。我前嗰排咧就有一班咧就即係啲中大嘅記者咧就畢咗業嘅咧，咁就同我講就話：喂，你有冇興趣咧寫本書啊，或者一齊寫本書啊？咁咧呢本書咧就會係咧每一年咧即係回歸就會係叫做慶祝回歸二十週年嘅一本書嚟嘅咁。咁我覺得嚇，你要我去寫一啲回歸二十週年嘅書，你唔係玩即係你玩嘢啊嘛咁樣。咁就話啊，唔係咁。就呢本書咧，就係 就是回歸二十週年，就是希望平衡一些會即係叫做猛好喜慶啊，將啲嘢講到好好嘅一啲書嘅。咁呢本書咧就係咧喺回歸二十週年每一年咧，即係由九七到二零一七年咧，每一年咧都會揾翻一件大嘅事情咧出嚟去講啦。咁然後咧啲由就著揾一個咧即係喺呢件大事情裏邊咧有 involvement 嘅一啲即係好喺裏邊咧可以講翻個故仔出嚟嘅人咧，就去講當年咧就發生咗啲咩事，咁而令到今日二零一七嘅香港咧有啲乜嘢嘅改變嘅咁。咁啊當中咧就即係有好多嘅名人就受訪嘅，即係譬如包括咧當時候我哋即係有一個寫作嘅團隊裏邊咧，有人就揾咗任志剛啦去講下呢個打大鱷嘅經歷啦，係啦，亦都咧有人去寫呢、這個以前2003嘅沙士啦。咁我咧就其實好老實講，我寫嘢就唔算好叻，咁比起啲記者邊比得起啊咁樣。咁但係咧就我都攞咗一個題目去寫咧，就是2010嘅。咁就2010年咧就有一個揀咗一件大事出嚟咧，就係咧即係個政改啊。係啦，咁就當年咧就係啊曾蔭權咧有起鬧嘅年代啦，咁就去搞一個政改嘅，即係就希望就叫做就而家令到有超區方案嗰個政改啦。咁當時咧就我哋諗法咧就好多時好多人咧都會覺得唔應該過嘅呢個方案，因為咧會唔過嘅話咧就可以煲爆佢啦，就可以令到啲民怨咧就更加即係高攀啦，然後咧就可以一次過令到呢個中國政府咧就俾呢個普選大家啦咁。咁當時咁但係當我咧就去寫翻呢件事出嚟嘅時候咧，咁我就覺得咧嗰件事唔應該咁睇嘅，係啦。咁就會感覺到咧，就應該係即係如果我要去再睇翻呢件事 review 翻嘅話咧，政改咧，如果係有一步可以向前咧，咁我都會揀向前嘅嚇。咁但係咧，即係希望得哦，純粹買個廣告可以叫大家睇下本書啊啊，好似有幅圖咧係有一本書嘅，可唔可以幫我揾下出嚟咧？就係、是、叫做回歸書啊，係啦。咁有一幅黑色嘅圖咧，就是、回歸書俾大家睇一睇。佢咧就係呢個一百毛出嘅，係啦，咁就有一個叫白卷出版社啦，咁佢咧係啦，可唔可以褪相少少？係啦，嗰本書咧，咁個書名就叫做《有冇人熱烈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年》啊，係啦，咁就有好多得意嘅嘢啦，咁中間就揾咗好多得意嘅人去寫啦，咁亦都有曾俊華嘅呢個雜氣推薦啊，咁咧就會喺七一度上架啦，亦都係會喺一啲即係啲independent 即係啲書局，即係譬如嗰啲樓上書局先有得賣嘅嗰啲咧，咩商務啊嗰啲咧就唔俾你賣，因為商務嗰啲係中聯辦。系啦，做股东嘅咁，系啦，咁啊呢一节咧就讲到咁多先啦，讲咗好耐，咁下一节翻嚟咧就讲啲国际少少嘅嘢啦， 音樂可以是詩人的日記，亦都可以是時代的記憶，承載有落。